山空，奔走一大片，那个千条一条线，身轻好似云中雁，我们豪气冲云天，外练筋骨皮，那个内练一口气，刚柔并进不低头，我们心中有天地。

下雨，今夜带着你的

爽朗，在这迷人的晚上。 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在这迷人的晚上。 Thank you.

如果会有那么一天，你终于回到我的身边，带着你一身的疲倦，依偎在我的胸前，我紧紧搂着你的双肩，看着你那憔悴的脸，这么多年不在你身边，苦了你我的红颜。曾经因狂为你付出一切，我也如愿也陪你度过寒冷的冬天，每天每夜都在思念着你。可以爱你今生到永远，如果会有那么一天，你终于回到我的身边，带着你一身的疲倦，依偎在我的胸前，我紧紧搂着你的双肩，看着你那憔悴的脸，这么多年不在你身边，苦了你我的红颜。曾经依靠为你付出一切，我也如愿也寒冷的冬天，每天每夜都在思念着你。哦哦耶，可不可以爱你今生到永远？ 心底最浪漫的夜晚，拥抱

首歌是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一首《青花瓷》，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应该是第19届台湾金曲奖是获得了年度最佳歌曲奖，这还不够，还有年度最佳作词奖以及年度最佳作曲奖，包揽了这三项的奖项，这也是在金曲奖史上比较少见的了。Hello， 各位好，这里是美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何洁的《越伤越爱》，这是梁翘柏老师特地为他制作的。 越是少的甜美，越发感觉疲惫，最热闹的时候想往后退，连你也没察觉，在我内心世界，那小孩有张惊恐的脸，一面努力爱着，怀疑明天，心里住了一个讨厌的鬼，总在快乐时出现，冷眼旁观一切，提醒我的欠缺。 打造王菲的《光之翼》，还有流浪的红舞鞋，包括陈奕迅的《红玫瑰》，这些歌曲的金牌制作人梁翘柏老师是为何洁的这一张专辑保驾护航了。而且据说在录音的时候呢，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梁翘柏老师无情地把何洁的声音退货了。因为在录音的前段时间呢，何洁是感冒了，所以对于制作要求非常严谨的梁老师来说，对于当天的声音状态不满意，所以就停止录音了。再过了一周，何洁修整好了之后呢，才完美的演绎了这首《越伤越爱》。接下来是一首粤语歌曲，来自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

遍地的野草已沾满了山坡，无法自伤最心痛。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可是你吻过了花香浓，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爱过知情重，醉过知酒浓，花开花谢终于是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女人如花花似梦。 范怡文的这个名字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呢是完全陌生的，但对于某些人而言呢却又隐约熟悉。他现在已经是不怎么唱歌了，而专注于做他自己的服饰的品牌，所以有些人会在商场的时候看到这个熟悉的名字。他翻唱的这首《女人花》跟梅艳芳的那个版本呢是截然不同的。继续要听到的是黄家强的歌，没错，他就是黄家驹的弟弟，在2014年的时候推出了一首歌《时代序曲》。 不想而上你盲目的追赶，愿无法跟上时代的疯狂，不计较不满不成的空气去证明我们的遗忘的信仰，整个世界都疯狂，呼吸呼到缺氧，在失望中不想灵魂，谁比谁更正常，整个世界都疯狂，快感早已过量，谁会因为觉得勉强停下来去仰望血腥光，要不过放一声光的陷阱去触摸生若含蓄的幻想，用吐血报名换来的旅程，在生地欣赏人海的风光，用生命换来满目的荒凉，看不见 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时代序曲》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感慨。 倒不是说有多么的怀念 Beyond， 也不是说有多么的想念黄家驹，只是单纯的在这一首歌当中呢，是开始感叹时光飞逝了。也许我们现在不是那么的年轻了，但是却没有办法忘记我们也曾经疯狂过。这一首时代序曲呢，其实一点都不平凡，甚至还有几分嚣张，可是呢，这份嚣张却深深打动了听他的每一个人。继续来听赵薇《天使的旅行箱》。 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 5994355。

山上看海，海鸥相知。我要一个人去纽约纯粹看雪景，我要一个人去巴黎喝咖啡写信，我要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透透气。 轻快又很悦的歌曲，来自戴佩妮的《一个人的行李》。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有时候要学会勇敢，要学会坚强，要学会乐观，还要学会洒脱。这首歌并不是简单的讲一个人的旅行，心灵自由了，其实只是一个人在家里胡思乱想，也是愉快的，像是在世界旅行一样。不信你可以试试啊。一起来听小虎队的《庸人自扰》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啦。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爱不爱都受煎熬，同林鸟飞远了，谁不想暮暮朝朝，真心换来伤心，爱恨一剑挑，牙关紧咬，人生如春般烈阳，心中麻醉离家，谁不想快活到老，茫茫人海渺渺，真心哪里找，岁月又不轻饶，一生的机会年少，又何苦庸人自扰，斩不断情丝难了，爱恨不见了，清醒还要趁早，乱马要快到， 想象如春寒烈阳，心中麻醉离家，谁不想快活